乱七八糟啊，不干净啊！啊，把这个心里面一切的妄念、邪念、杂念，统统放下。啊，把心打扫干干净净，里头什么都没有，阿弥陀佛清净去。我们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心，果然真幻了，那还有什么灾难呢？还会有什么病苦呢？没有啊，阿弥陀佛没生病的，阿弥陀佛没有灾难的。啊，什么时候我们真做到了，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啊，什么品位呢？肯定上辈往生。一点都不假了，这个方法妙绝了。老师当年在世常讲啊，我们这帮同学大家都很清楚啊，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啊，没有去真干呢。啊，还是自己烦恼习气当家做主。啊，阿弥陀佛距离我们很遥远的，老师慈悲，我们不听话，啊，我还能常常想起，啊，为什么呢？灾难太多了，看这个地球上灾难太多。啊，常常想念到老师的一句教诲，管用有效。啊，我们要真干。啊，那我们看先前，念佛的人很多啊，往生的人不多。我在台中住过十年。亲近李老师啊，李炳南老居士，台中莲师，我离开的时候，莲友有50万人，莲友有名次，这不是假的，真的50万人啊，是老师在台中教学20年啊，跟他学的人这么多啊，老师常常很感慨的说，他不说别人，是我们自己的缘由，真正往生的大概10000人当中啊，有个3-5个你不能往生的呢，10000人当中有9900多个，老师很感慨的说，这是什么原因？对这个世界贪念呢，放不下了啊，亲情放不下啊，儿孙放不下啊，财产放不下啊，地位放不下

48人的价值，你的智慧、德能、相好、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到极乐世界就达到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搞清楚搞明白，对我们的信心增长了，愿心坚定了，再不会动摇了啊。这个时间真正放下，不但释放放下，念佛法也放下，啊，那佛法放下了，所以要不要学呢？要。为什么要？为人也是，这是大慈悲心呐！啊，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舞台表演的，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什么？真的是一法都不染，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是真的。啊，其余的全是人在这里表演。啊，我们每天在这里4个小时分享表演呢，这个不放在心上啊，啊，放在心上就错了。不像了啊，放在心上的时候心被染污了啊，心被动摇了，不平等了，所以通通不放在心上，眼见色不放在心上，耳闻声不放在心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放下，这就对了啊！真正能放下，念佛往生，决定是上辈往生啊！上中下三辈怎么分？看你放下多少啊！就在这一句佛号里头啊，决定不能夹杂。啊，这个世界没有喜欢的，也没有讨厌的，平等对待。啊，那佛有众生，随众善根做大佛的。啊，大什么叫大佛的？大佛天者。持佛名号也，因持名啊，是诸善众王，故所种佛田，方得名为大佛田。这个知道的人不多啊？为什么？知道人他肯定一分一秒他都舍不得。空故，真叫分秒必争。为什么叫大佛的？啊，世间众佛没有比这个佛田更深，没有比这个佛田更大。啊，一念一部华严经，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你要真识货才行。你对佛号 不认识啊，所以你小看了他了啊，一分一秒都不能空空。我这一生看到一个人，张家大师啊，这个人不论白天晚上，你只要看到他，你注意他嘴唇在动，他是金刚智不出声音

啊，什么都别牵挂，连自己身体纵然有重病不要牵挂，没事，我心里就一句阿弥陀佛，再重的病几天就恢复了。啊，这为什么？因为这个佛号是万德后面，你天天在修万德，你能不好吗？哪有这种道理啊？天天在打妄想，那你身体就不会好了。啊，打妄想是什么？打妄想是造轮回业呀、啊！你天天在搞六道轮回呀、啊！啊，我天天念佛，天天拜佛，我在这个地方修西方极乐世界。我在这个地方修阿弥陀佛啊，这个功德何得了 啊98年我在新加坡提出的十念法啊，一念舍身阿弥陀佛啊，念六个字可以，念四个字也可以。啊，十句叫十念。啊，四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十声，叫一念。一天念九次，可别忘记。啊，早晨起床，洗了脸，漱了口。啊，有佛像在佛像面前。没有佛像面向西方念十句，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句，这两次。三餐饭人家念供养咒，我们念阿弥陀佛十句，五次啊。你上下班工作啊，上班之前工作之前念一次，工作完毕念一次，这上午两次下午两次总共九次，一点时间都不耽误，要养成这个习惯啊！我们提出来之后学习的人很多，我收到很多信很多电话，非常有效果啊！这个好啊，时时刻刻提醒你啊，工作开始念十声佛号开始工作，工作完毕念十声佛号再放下啊，一天九次啊，一次就是十声佛号，两分钟就念完了，福祸都是六根尽念相继，它能产生效果啊。如是智心令身不绝，具足十念，你看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啊，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命中之后皆得往生，由上面的经义可证，所缘十念只是持名念佛啊，确确实实没错啊，我们不必怀疑，本愿里头这个十念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直接念阿弥陀佛不好，我们念四个字是跟莲池大师学的啊。祖师当年在世，有人向他请教， 怎么念佛？啊，他教人是南无阿弥陀佛，念六个字。别人问他，你自己怎么念？说我念四个字，阿弥陀佛。要问为什么？他说了，我决定求生净土，没有二念。经上只是支持名号，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啊，遵循佛在经上的教诲。那为什么教别人念南无呢？别人往生的心不切，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加上南无好，南无是皈依的意思，礼敬的意思，归命的意思，啊，就是皈依阿弥陀佛，礼敬阿弥陀佛，那客气话，直接求往生呢，那就不必要了。法门越简单越殊胜。啊，四个字比六个字简单，四个字比六个字更容易，道理在此地。啊，决定求往生，就支持名号就好了。啊，这是佛教的。所以念佛重要啊，这经上讲的常念无明莫有休息，如是至心令身不觉，那知足神念，称南无阿弥陀佛啊，而且告诉我们，念一声佛号，消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啊，祖师大德给我们讲的，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把这个知改成重。重罪，我们念这个佛号真能消得了吗？关键就在智性，真正是智性，佛这个话就兑现了。我们今天念佛没有智成性，问题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对经中说老实话是半信半疑，没有把它当作真实的大事，半信半疑啊！念佛的心还夹杂着杂念啊，对世缘没有真正放下啊，真正放下是什么态度呢？随他去吧，管这干什么？啊，大乘教里头，祖师大德又说啊，好事不如无事啊。 啊，唐朝时候，庞居士、庞蕴，这佛门的大德了，家里头富有啊，他学佛了，把他家里家财收集起来，装在一条大船上。啊，把这条大船划到江中心，船底打个洞，船沉下去了。别人就问他：“你这么多的钱财，为什么不多去做一句好事？”他说一句话：“好事不如无事。”啊，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他整个家财付之于东海，这个东海啊，就为说这一句话，有个后人，这一句话比他那个一船金银财宝还要值钱。人要到无事，至心就现前。那个一句佛号能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你那一船财宝消不了。啊，随便文里头讲的，句句字字都要留意，不能轻易放过。至心信要，这样的心态念佛才管用。至心真诚到基础啊，一丝毫虚假都没有啊，才叫至心啊。至心信，至心喜欢，那个样是喜欢，是爱好啊，爱好极乐世界，喜欢极乐世界啊，这个世界你身体啊，依报所有的全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了，这叫至心信要啊！啊，这样念佛，令身不绝，功德就具足了。啊，这个功德，念念都能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啊，命中之后佛来接引啊，决定往生了。啊，所说的神念只是持名念佛啊，决定不怀疑。菩萨念佛三昧经曰：譬如众生若依弥陀金色之鞭，其身即与彼身同色。这个话怎么说呢？譬如众生若依须弥金色之鞭，佛经上说的须弥山是金色的啊，依须弥金山之鞭，其身呢介于彼山同色， 啊，换一句话说，这个人的身体就被这个山的金色好像是染了，染色了啊，所以染着呢山是裂骨。啊，山有这个实力，能够叫近边的啊都染成金色，又如注水泄入大海，同其一味，虽然者以海裂骨啊，陆地上这些江河啊，水通通流到大海，没有流到大海之前，这些河流的水位不一样啊，味道不相同啊，一入大海呢味道完全相同，都被大海传染了啊，全都变成咸水了啊，这是什么呢？海水的势力了啊，用这个来做比喻，若人得念佛三昧呀，亦复如是。你念阿弥陀佛，你就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自自然然啊，就像山色水味一样啊，自然啊，决定传染，去念阿弥陀佛，念久了就变成阿弥陀佛了，真的不是假的啊。阿弥陀佛住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是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就要像李老师早年常常教导我们，我们要换心的啊，我们现在的心啊很肮脏啊，垃圾桶啊，把这个世间乌七八糟的东西全部装在心里啊，心变成垃圾桶了，现在把这个垃圾清理干净啊，把这个心呢洗得干净，把阿弥陀佛请进来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啊，一尊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啊，通通去掉啊，真正做到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个做法好啊，心里头装了阿弥陀佛，就等于心里面所装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通通在心里，一切一切一切皆也啊，心是佛心，我们的行为就是佛心，我们的言语就是佛言，你说能不成佛吗？能不生极乐国吗？啊，决定得生，决定成佛，一生成就啊！啊，这个念阿弥陀佛能灭罪，一定要相信。我们杂心念，带着妄想心念，能不能灭罪？能，灭得不干净，

针对，这就像一些小动物，闻此陀罗尼，一惊于耳，尽此一生更不复受啊！这个陀罗尼是什么呢？尊身陀罗尼，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不是别的。念出生的听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死了之后就离开出生道了，不再做出生了所以我们的菜园放念佛机24小时念南无阿弥陀佛不间断菜园里面一些小虫小鸟天天在听念佛，他知道，他不是不知道，还有树木花草粘这些菜统统都跟着念佛，我们帮助他，他也帮助我们，菜长得特别好滋味营养特别舒适，这是他回报给我们我们在澳洲乡下些菜农到我们菜园参观都非常惊讶，你们怎么种的，种的比他的好我们又没有农药又没有化肥，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好，我们用阿弥陀佛种的诚心诚意去做，就会感应到教又涅槃经曰：是大涅槃，一佛如是。若有众生一经耳者，却后其劫不堕我道。涅槃经是佛说的，这个大涅槃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像莲池大师所说的，只念阿弥陀佛。南无两个字是客气话，可以省略掉。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弥陀经上告诉我们，这是名号，名号就是四个字阿弥陀佛，南无是皈依的意思，皈命的意思是恭敬的意思，礼拜的意思所以这些都可以不要，一心专念。莲池大师在《住藏随笔》里的时候，他劝别人念佛，念六个字，他自己念四个字。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这一生唯求决定得生净土，所以南无可以不要念，我支持名号 别人未必想生净土，加上皈依阿弥陀佛、皈命阿弥陀佛、恭敬阿弥陀佛， 好， 加这个意思就好。差别在这里啊，名号功德真的不可思议。无论你有意或者是无意，听到这声佛号，你看，净这一生呢，他就不更复受。这叫小动物，他就能脱离畜生道。这个功德多大？啊，我们帮助这些众生，24小时帮助，我们做不到啊。现在用念佛机可以做到啊，我们用一种虔诚恭敬心去供养他，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跟我们一样真心真愿。一同念佛求生净土啊，知不知道？知道。不但小动物知道，植物也知道，山河大地这一块土地上每一粒微尘都知道。有经典所在之处，有佛号所在之处，这个地方就是净土啊！听经念佛可以提升自己的品位啊，所以要记住，古大德教导我们念佛啊，放下身心世界，提起正念，正念就是佛号。那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决定不能让我们的心被外面尘境染污了，那怎么办呢？通通归到佛号啊，顺境看到喜欢的那个贪的念头才一起来，南无阿弥陀佛，把那个贪的念头打掉了。遇到逆境现前啊，惹我们生气生烦恼，南无阿弥陀佛，把怨恨烦恼打掉了。这样什么呢？这样你就回归到清净心，这叫念佛啊！啊，把喜怒哀乐统统的念掉啊！心里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这叫清净心啊！清净心，清净心是你的自信。你看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头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没有染污啊！平等心现前之后，没有高下，傲慢没有了。那傲慢是很严重的烦恼，贪嗔痴底下就是慢。啊，一句佛号把这些烦恼通通都念掉。啊，恢复到清净平等觉，你就成佛了。啊，往生就自在了，这叫真念佛，这叫慧念佛。 那不会念的口里念阿弥陀佛，贪嗔痴慢疑照样起来，那个没有用处啊，有口无心呐、啊，啊，那不是念佛啊，这个要知道，所以念佛要净念相继啊，着重在净念啊，这个净念的标准就是清净平等觉啊，这真是功夫啊。啊，相即是不能间断，一句接着一句，不要间断啊！你一间断，烦恼会现前啊，那么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现前啊，所以佛号不能间断啊，把它养成一个习惯，这叫真念佛。我们升到极乐世界，就入了华严境界了。念佛的心是心性的基础，没人知道啊。第二个呢，就是名号，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是祈愿。其对谁说的？对八万四千法门说的，对无量法门说的啊！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不能跟他相比啊！你用那些法门修，要修三嘎僧祇劫，用这个方法修，一生成就，怎么能比呢？啊，那凭什么呢？凭阿弥陀佛的大愿，四十八愿呢、啊？同学们，对偶耶大师这三句话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把它简化，心心即止，是我们用心啊，持名即许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德号，德号只有六个字，如果不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四个字，这四个字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他们所修、所学、所成就的，啊，所弘扬的，全在其中。这一句名号都包括了，一个都不漏。这叫祈愿呐！啊，祈愿怎么来的？是阿弥陀佛大愿来的，弥陀大愿呢、啊？啊，四十八愿，我们用很长的时间学习，啊，奠定我们念佛的基础，啊，所以心心即止，持名祈愿，弥陀大愿，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我们这一生稀有难逢的圣缘啊，无比殊胜的缘分呐、啊！我们要把它抓住啊，决定不能在这一生空过啊！用这十二个字，没有一个不成就。啊，那么这个世间障缘特别多，障碍你，这一般叫魔障啊。魔障我们要认识，我们不要理会它，把它放下，我们平平安安、稳稳当当